听到这首歌《指令舞娘》，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场景，我是雪雷。任贤齐最近也挺忙的，他最近在给一个马拉松拍宣传片，发了一条微博说跑了一天了，跑到现在呢耳边都会响起罗大佑的《鹿港小镇》这首歌，就能一边跑步一边听音乐嘛，然后就想起了当年离家的年轻人一步步的跑在家乡的土地上，门前的那块木板呢上面刻着子子孙孙永保佑，世世代代传香火。他说我们都是用自己的步伐跑出自己的人生，你呢在跑吗？任贤齐，希望你明年冬天会回来。 希望你明年冬天樱花开会回来，让我看看你过得不坏，我会把我们的事统统锁在脑海，纪念我们不凡的爱，爱你我还再说一声 goodbye。彻底生呼呼的想起，呼呼的想起，催促要别离，我不顾人多暗暗的伤心，暗暗的伤心，暗暗的伤心，看不到你的时候怎么办，那可怕的想你会让我窒息，舍得还是祝福你，其实我真的不愿你离去，希望你明年冬天樱花开会回来，让我看看你过得不快，我会把我们的事统统锁在脑海，纪念我们不凡的爱，不会忘记曾经在我身边的每一天，记住这段回忆，其实我们还算甜蜜，这笛声呼呼的响起，呼呼的响起，催促要别离，我不顾人多悠悠看着你，悠悠看着你，悠悠看着你，看不到你的时候怎么办，那可怕的想你会让我窒息，最后用尽全力说我爱你，其实我真的不愿你离去，希望你明年冬天樱花开会回来，让我看看你过得不快，我会把我们的事统统锁在脑海，纪念我们不凡的爱，我不在身边你要照顾自己，如果可以要跟我联系，告诉我你的爱情过得更加甜蜜，让我知道你好好的，我会把我们的事统统锁在脑海，纪念我们不凡的爱，爱你我如海，再说一声 goodbye。 17:14。这里是知识分享型广播媒体，品味1033，三河圣公最美的声音。品味1033， 品味1033， 三河圣公最美的声音。接下来为您播出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人情永相伴。我是雨晨，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五，农历7月11。首先来关注一则好消息，三河广电网络公司悦家 4K 智能机顶盒套餐隆重上市，引领时尚新生活。欢享26元套餐，每天与您常相伴，电视加10兆宽带，还能够10移回看。乐享32元套餐，每天多花2毛钱，20到50兆宽带任您选，多彩节目来相伴。畅享39元套餐，每天只需1.3元，50至100兆宽带光纤，海量大片随便看。尊享58元套餐，节目丰富任您选，100兆宽带加电视，网速超快随便使。上述各项业务均赠送 4K 智能机顶盒一台和光猫一台。 4K 智能机顶盒内置 WiFi 无线上网，语言遥控全台播台，电视购物十一回看，海量应用，好莱坞大片尽在 4K 智能盒。欢迎新老用户前来咨询和办理上述各项业务，地址三河广电网络公司1层营业厅，市信访局对面，咨询电话96888322-0797322-1797，微信公众号 HBSH 96888。健康网络是食粮，低俗网络是毒药，让我们争做文明网民，共建和谐社会。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最高温度27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最低温度18度，近云天津多云转阴27到19度，首都北京多云转阴27到20度。以上天气资讯来自于中国天气网。今天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1和6，请您遵照执行。生活小贴士，每天一刻钟为您送上生活资讯，感谢收听。 彩票欢乐无限，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1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3D 3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开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1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100万奖次第开。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这里群山巍峨，夜水萦绕，夜莺逐歌掩映其中。在这里你可以品尝绿色食品，在这里你可以享受慢生生活。三河市名湖山庄，一个世外桃源，让生活拥有大自然的味道。名湖山庄休闲度假的理想圣地，只要你来，肯定爱上这里。咨询电话03163510666，35106666。 向远方，爱生活，在相遇的距离里 浪。品味1033，三河圣空最美的声音。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我是雪雷。很多年前麦当劳这个品牌在中国那可是很厉害的啊，进去一趟就会觉得身上充满了光芒。但是最近一个广州的15岁的女孩子说，如我们深圳的青少年看来，现在麦当劳就意味着什么廉价咯，快餐咯，我们真没觉得麦当劳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说实话啊，70年代80年代，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当年麦当劳门店可是作为首选的约会场所哟。不过如果现在，如果一个男的跟女的说，哎，我们去麦当劳约会吧，女孩子可能会说，哟，太棒了，好啊，去麦当劳挺方便的，那个我的那份带走哈。郁可唯，暖心。 的安心，因为你那双爱笑眼睛，你笑我梦一样好奇，聪明里偏又吐着杀气。 来自郁可唯《暖心》，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场景，我是雪雷，陪你路上听听歌，唠唠嗑。唠什么嗑呢？今天说一说约会地点怎么样？林牧阳留言说，约会地点那当然是小树园了。这个派大姐也是留言说，约会地点有大学宿舍楼顶、深夜足球场、梅德五月天、天使。 你就是我的天使，保护着我的天使，从此我再没有忧伤。你就是我的天使，给我快乐的天使，甚至我学会了悲伤。飞过人间的无常，才懂爱才是宝藏。不管世界变得怎么样，只要有你就会是天堂。 是天使，是我真 好的季节，是否里透着凉意，才知道两颗心能靠多近。夜雾慢慢散去，在深秋的黎明，而我双眼离不开你。我爱你就像呼吸，感觉平淡无奇，拥着你全心全意，让爱能继续。深秋的这样一个黎明，无限清新在心底，远行的我看着天空慢慢亮起来。深秋的这样一个黎明，你不必怕寂寞，爱的情意漫天过海会包围你。 现在是7:29。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品味1033， 品味1033， 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接下来为您播出知识管家。 我是知识管家嘉伦，本期内容和您一起来探讨一下怎样选择正确的人才来进行提拔。董明珠把当年岌岌可危的格力集团管理成世界效益最好的企业，一个重要的秘诀就是他严格把控了各个管理层的人才选择，而强调高层管理人员的道德品质在企业发展当中显得尤为重要。所以选择真正的人才进行提拔是非常谨慎的。对于这一方面，给你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供你参考。第一，毫不含糊地强调正直的品质。领导工作通过品质才能够贯彻实施，好的品质才会在企业内树立起良好的榜样。对于高层任命的管理者，下属可以原谅他的一些小毛病，但绝不会原谅他的不正直。而优秀的品质反映到工作当中，则会让这个管理者在他的下属当中树立威信，同样也会对高层的任命充满信心。第二，如果一个人的注意力只集中在员工的弱点上，这个人绝不能被任命。一个管理者应该清楚地了解他的下属的局限所在，但是他必须将这些看作是让他们把工作做得更好的一种挑战，而不是直接给员工扣上无法胜任的帽子。管理者可以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但心胸狭隘、愤世嫉俗的人是最靠不住的。第三，将个人的因素置于工作的要求之上是不能够被任命。打听谁是正确的会鼓励下属勾心斗角，他会鼓励人们一发现错事就立刻进行掩盖，而不是纠正错误。管理层不应该任命一个将才智看得比品德更重要的人，这是不成熟的表现。同样，管理层也不应该提拔害怕他的下属强过自己的人，因为这是一种软弱的表现。第四，对自己的工作没有高标准的人不应该放到管理岗位上，因为这样做会让人们轻视工作，轻视管理者的能力。一个人如果对自己没有高标准，缺乏正直的品质，无论他多么出众，他都会破坏企业当中最有价值的资源，企业员工，甚至会败坏组织的精神。对于企业高层的领导来说尤其如此，管理层风气良好才会改变整个企业的精神风貌。本期内容摘自微信公众号管理智慧，我是您的知识管家嘉伦，希望本期内容会对您有所帮助。 通道三河市通达农机驾校已依法退出经营，未来将采取联合办学模式完成在册学员培训，已报名尚未培训的学员请于10月1日前到驾校办理退费手续，逾期未退费视为同意转入合作办学模式学习，本校不再办理退费，特此公告。三河市农机培训学校，

习惯不安，因为我总会孤单，过去孤单的日子，我想我会一直孤单。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邓紫棋，桃花雨，一听这歌我就想念诗，诗意大发，知道吗？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啊，月光落下来，静静的月光照在海面上，风起了，然后那些年的故事在这里，在海边走过多少人，而你却不在，希望你爱的人都在你的身边。王铮亮，爱就在身边。 初见若缱绻誓言，风吹云舒卷岁月间，魂惊细有何年，心有戏但愿执念，轮回过几年，弹指间繁花开落多少遍，这一世牵绊纠结触动了心弦，下一世不知可否再见，留一片桃花纪念，了却浮生缘，眉目间还有我的思念。一寸土一年木，一花一树一滩土，前世中爱偏开在

17:59。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8月31号，我市组织齐心庄镇、燕郊镇和国土综合执法、公安、建设、安监、消防、卫计、供电、拆迁公司等部门对齐心庄镇煤矿路京秦高速公路以北路段两侧违建和燕郊镇大石各庄村西违建别墅区依法进行强制拆除。此次集中行动是继全市违法用地集中整治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动员大会后，市委市政府组织开展的最大规模的拆违集中行动，以此强势推进全市违法用地集中整治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廊坊市委常委、三河市委书记韩占山、市长刘连杰、市委副书记王凤海、市政协主席张晓明、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崔邦文、市委常委办公室主任刘月到现场指挥督导拆违工作。此次拆违集中行动对齐心庄镇北起新兴产业园区、南至京秦高速公路的煤矿路两侧违法建筑进行了依法强拆。该区域共涉及康家湾、天心庄、马家庄、大蒋庄四个村，违建土地35宗。通过前期工作，有28户违建户已经或正在进行自拆。此次行动集中拆除25宗，占地面积115亩，建筑面积约50000平方米。随着液压剪、液压锤、挖掘机等大型机械的联合作业，各种砖混结构、钢结构、混凝土结构的违法建筑被一一拆除。位于燕郊镇大石各庄村西的违法用地违法建筑为8栋别墅，涉及违法占地面积共9600余平方米，建筑面积4000余平方米，为3层混凝土结构。伴随着大型拆除设备隆隆轰鸣，违建别墅的墙体、横梁、立柱等结构被一一破碎拆除。各镇也分别组织本镇村街干部到现场观摩拆违集中行动。8月30号上午，廊坊市委常委、三河市委书记韩占山深入基层联系点走访调研，倾听基层民意，了解基层民生。市委常委办公室主任刘月一同调研，在荣邦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和欧孚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韩占山听取了企业情况介绍，参观了企业生产车间，与企业负责人畅谈企业发展方向，并就技术、人才、资金、政策等企业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与企业负责人进行了详细交流。在美林湾社区和天阳城社区，韩占山走进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听取了街道和社区负责人关于相关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并就党建、维稳、文明创建、长效管理、环境整治等工作与社区工作人员、居民代表等进行了深入沟通。在刘滨屯村，韩占山在听取了党员代表和村民代表对村街存在问题和今后发展建议的发言后表示，会积极同有关部门协调，尽快落实好相关政策，为百姓谋福利。同时希望广大村民要充分发扬主人翁精神，可以采取自愿出义务工的形式参与到美丽乡村建设中来，为建设美好的家园做出应有的贡献。韩占山一行还慰问了生活困难且患有尿毒症的黄春丽，为他送去了慰问金和慰问品，鼓励他要树立信心，在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怀帮助下，乐观阳光地过好生活。

街角的咖啡店，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只说一句，好久不见。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陈奕迅，好久不见。这里是每天都跟你相见的早安长颈鹿，我是雪雷。最近西班牙推出了各种颜色的葡萄酒，因为去年的时候有一个西班牙初创公司啊，他们推出了这个世界上首款蓝色葡萄酒，结果全球畅销。所以呢，最近葡萄牙的酿酒厂就用类似的技术也推出了各种颜色的，像绿色呀、粉色呀、粉红色的葡萄酒，真的好漂亮诶。我昨天晚上还逛了一下这个专门卖酒的商店哈，我就说哇，这葡萄酒的颜色真的是好多诶，各种各样不同的颜色。哎，老板，这不同的颜色是不是口感都有不同啊？老板和颜悦色地跟我说，那个这位客户啊，是这样，就是30块钱的不管什么颜色都是一个味儿。张杰 One chance， 一次机会。 一个眼神，一个微笑，一次拥抱，不让谁靠近，是故意失败恐惧，走着大街，你的脸脸不过是记忆，世界的美丽。 着雨的夜， 看熟悉的街， 所有的感觉 也没有那么热烈。 下着雨的夜， 心动的感觉， 下落的世界， 再有了理由， 太多的借口 都无法代替 你对我爱的感觉， 再多的画面， 太多的理由 都变成要结束的一切。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那缠绵的地点，难道是爱的天平已经倾斜？我很明白你在想什么，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结束的一切，很明白爱并不是你要的一切。下着雨的天，散落的感觉，下着雨的夜，下落的世界， 太多的理由 我告诉你的感觉， 太大的话 语 都变成了情书的一切。 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 那分手的夜， 那缠绵的地点，难道是爱的天平已经倾斜？我很明白你在想什么，是那个地点那条街， 下雨的地点，结束的一切，很明白爱并不是你要的一切。 现在是8:29。 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品味1033， 品味1033， 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接下来为您播出《行走城市》。 一本书，一座城，城市阅读，行走城市， 行走城市。 出去旅行最好带一本关于目的地的书。欢迎来到行走城市，我是金灿。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巴塞罗那，而带上的书是《与目的地的恋爱本纪》。身边啊，总是有个姑娘一直嚷嚷着要赚钱旅行，而总幻想在旅途当中能够遇到她的另一半。确实有不少人期待在旅行的时候有个艳遇之类的，但还是有一种很文艺的人，他们觉得旅行本身就是一场恋爱。作者李子，李子短信，咱们就简称李子吧。对李子来说，每一段旅程都是一场和目的地的恋爱。想想看，抱着享受爱情的心态到一个地方旅行，应该特别舒服美好吧。巴塞罗那可是全欧洲的狂欢圣地，一年四季大部分的时候都是海风干爽，海浪柔和的样子。李子说，这里适合白天穿着背心短裤小短裙在城里瞎逛悠，夜幕降临之后不紧不慢地加入群魔乱舞的 party 行列。巴塞罗那好像就连建筑都是奔放的，匪夷所思天马行空的建筑让李子感叹横竖看不够，其中大部分是托以高迪为首的20世纪初新锐建筑师的福，他们年轻气盛而又才华横溢，不肯拘泥于旧式的条条框框，于是才有那些让人赞叹不已的建筑。李子站在奥林匹克山上俯瞰巴塞全景，好壮观，一切就像印象画派的点点色彩。李子出现错觉，似乎他就居住在那些街道的一隅，楼下是盛开的凤凰花，阳光透过阳台斜搭着帘子照进来，厨房里飘出番红花海鲜饭的香味儿， 不过在这样文艺的幻想之后，李子又直接来了句，别做梦了。其实读这本书你会发现，李子很适合这种奔放的城市，他的语言风格就是既洒脱又犀利幽默的。读一本书看一座城，从国内飞往巴塞罗那大概需要十几个小时，别忘了先读读这本书《与目的地恋爱的本纪》，豆瓣阅读电子书售价0.99元。 当他认真注视他的眼睛，他过去留了很久的胡须又染上黄和绿，蓝色不再犹豫，不再抚摸他的头发，他搬离住了很久的公寓，有点像白和白，慢慢的淡去，慢慢移动身体，在清晨走着，走着走着，哪怕游荡的只是躯壳，在清晨走着，走着走着，也只是睡那一刻，时间已经过了3年，我只是忘了一刻，岸边的大雨变得陌生，也只是睡了一刻，时间已经过了3年，我只是玩了一刻，阳的雨也变得陌生。 8月13日，福彩三 D 送福利，只选足选三、足选六三种投注方式，千万嘉奖送给你，还在等什么？赶快行动起来吧！ 恒业金堂无旧黄金终身换隆重上市，不限时不限速，零折旧，买黄金就买恒业无旧金 MLE 超级婚戒，8月26日三盒首发，空中飞人撒钻戒，500枚钻戒免费送，8月26日恒业金堂总店不见不散，咨询热线400-800-5620。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终将力量。详询三河波士智达3725888。 向远方，爱生活，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 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摇晃的红酒杯，嘴唇上染着鲜血，那不寻常的美，那些年的罪，谁忠心的跟随，充其量当个侍卫，抓下踩着玫瑰，会尽力的为那安慰。小城梦的音乐，教人们怎么沉眠，不知的香水，窒息的鬼魅，风里的高跟鞋，让多少心脏破碎，玩到一半的美，捍卫你的秘密花园，夜太美，亲吻最危险，总有人陪着你狂熬着夜，爱太美，尽管再危险，愿赔上了一切，尝试千年的泪，总太美，尽管再美。也上场的纯粹的滋味，你太美，尽管再无言，我多想要是你给的这世界，我的王妃，我要霸占你的美。那最新的音乐听起来多么愚昧，你故装的防备，上帝的是谁，靠近我一点点，是不一样的世界，暗示着我的剑，我用生命为你加冕，夜太美，尽管再危险，总有人陪着你狂熬着夜，爱太美，尽管再危险，愿赔上了一切，尝试千年的泪，总太美，尽管再美味，也享受粉身碎骨的滋味。你太美，尽管再无言，我多少有是非隔绝世界，我的王妃，我要霸占你的美。 王菲，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我是雪雷，陪你一路上唠唠嗑。蛋炒饭的日子，唠嗑说，约会的地点呢、哦？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啊，和喜欢的女孩在公园里，她说第二天我就严重感冒了，掉了3天盐水。从那之后，我再也不和女孩去公园约会了。不过那位女孩是说了，什么跟我约个会就感冒了，这身体太弱了，不行，你不能当我男朋友。我来继续听歌，周传雄《上古之诺》。 年少时曾经遇见那个谁， 转眼间流年和谁相依偎，你在试探谁的泪，谁又为谁伤悲，无所谓，原来已无法挽回。他树下的人迟迟不见归，斑驳的承诺还牵绊着谁，遇见你万般清醒，一笑让人沉醉，无奈叹红颜如烟花易坠，纷纷扰扰的时间，说再见会在那天，我宁愿把你忘在昨天，用尽一生的执念，却难书写一个愿，你是我最遗憾的永远。树下的人迟迟不见归，斑驳的承诺还牵绊着谁，遇见你万般清醒，一笑让人沉醉，无奈叹红颜如烟花易坠，说再见会在那天，我宁愿把你忘在昨天，用尽一生的执念，却难书写一个愿，你是我最遗憾的永远。纷纷扰扰的时间，说再见会在那天，我宁愿把你忘在昨天，用尽一生的执念，却难书写一个愿，你是我最遗憾的永远。 世界的飞。 是8:5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体味1033风和圣空魅力的声音。 好消息，好消息！海南看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感受一风，亲近大海，品尝海南特色美食，3天2夜往返双飞，购房报销机票费用。咨询电话：7155630139304899。详情搜索关注巨变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向远方，爱生活。 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挑战，要你笑得最灿烂。别人管我，有爱有人等我，千里喊着想自由，又渴望你抱我。 不会再看你难过，不管我到见你。 心海树会刺痛。 心被搞乱了。 周汤浩骂醒我。哎，通常会实打实的骂你的肯定是你身边很亲的人，你的亲人甚至是你的朋友哈。那朋友之间呢，我觉得早年间的朋友之间情谊啊会更深一点，怎么骂都不会分开，是吧？像英雄本色里有一句台词叫，你可以侮辱我，但是你不可以侮辱我的朋友，太见真情太见义气了啊。这就是传说当中的士为知己者死的那种兄弟义气。你现在有这种兄弟吗？如果没有，现在好好修炼怎么样？接着林俊杰，修炼爱情。 为什么要失望，藏眼泪到心脏，往事不会说谎，别跟他为难，我们两人之间不需要这样。我想修炼爱情的心酸，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远距离的欣赏，近距离的迷惘，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别人有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修炼爱情的悲欢，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快乐眼睁泪水是一种勇敢。几年前的花香，几年后的月亮，为一张脸去养一身伤，别再想念我，我会受不了这样。真嚣张，有灯把痛点亮，七年一起看过多少次月亮，他在天空看过多少次遗忘，多少心慌，修炼爱情的心酸。